梦想南飞，彩云在跟随，倾听山河水，天堂有多美，暂时挥一挥，梦境在周围，天高人要飞，风景我陶醉，想要蓝天做我的靠背，白云是我脚下散落的花蕊，一马平川看到晚风吹，世间纷纷扰扰不用去理会，少年不是乡愁的滋味，离家越远越觉得情字珍贵，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，与我一程又一程相陪，凤凰向南飞，彩云在跟随，倾听山河水，天堂有多美，暂时挥一挥，梦境在周围，天高人要飞，风景我陶醉，到晚风吹，世间纷纷扰扰不用去理会，少年不是乡愁的滋味，离家越远越觉得情字珍贵，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，与我一程又一程相陪，凤凰向南飞，白云在跟随，倾听山河水，天堂有多美，暂时挥一挥，梦境在周围，天高人要飞，风景我陶醉，凤凰向南飞，彩云在跟随，倾听山河水，天堂有多美，暂时挥一挥，梦境在周围，天高人要飞，风景我陶醉，凤凰向南飞，彩云在跟随，倾听山河水，天堂有多美，暂时挥一挥，梦境在周围，天高人要飞，风景我陶醉。